周琦，我已经想好了，你想好没有？ 在那21公里的山路之上，周秘书两次高声发问，如今却是庆诊问了回去。落地窗外，山河壮阔，天地高远。他不想再当影子了，他要当着庆氏之主。破风碎镜，山河断，不转乾坤，不复还。庆诊再高声问， 你想好了没有？ 周秘书笑了， 愿为你效劳。 不知何时站到老者身后的周秘书从虚无中捏住一条溪流，那透明的溪水仿佛无中生有，竟分散着流向一个个主集团成员的脖颈。惊呼声惊动了会议室外的安保人员，可周秘书早有准备，清澈的溪流再一次分出一股来，穿透了会议室厚重的实木门飞射出去。只听外面惨叫声接连响起，没过一会儿便没了声音。山腰上也响起密集的枪声，应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山脚下的那个叫做章鱼哥的士兵忽然高呼， 各位，建功立业就在今日。 说话间，山野里忽然有大队的士兵钻了出来，随着他一起向上冲去，战斗时留下的血液竟是顺着山路向下流淌，将薄薄的积雪都给融化掉了。而111壁垒里，下水道窨井盖骤然被人掀开，一只只黑色的部队冲向壁垒内所有的军事要地。当他们与壁垒正规军发生遭遇战的时候，这黑色的军队竟是异常骁勇，悍不畏死。一名黑衣士兵中枪后慢慢坐倒在地上，有战友想要将他扶起，他握住队友笑道， 终于等到今日，去吧，不要管我，告诉长官我们等了太久。 周秘书对庆诊笑道， 你不让罗兰回来是不放心我吗？咱们可是小时候一起玩泥巴的朋友啊，太让我伤心了。 在山腰上，庆诊说他曾和罗兰一起在那溪边玩泥巴冰柿子，但他没说的是那些小孩里还有这位周琦。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周秘书是庆诊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也是庆氏主席团喜欢用周秘书去针对庆诊的原因。但庆诊与周琦从未不和，早些年他们就便有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想法。庆诊被周琦质问，他也笑了， 确实有点不放心，毕竟小时候就有算命先生说你脑后有反骨。 周琦被噎得不行， 放他娘的狗臭屁。 原本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秘书一点都不斯文。会议室里的那位老者冷声说道， 你不怕庆义举兵回来杀你？ 巧了，庆义也是我的人。 现在怎么办？这已经反了，不能留后患。 杀了吧，本来还想让他们去雪地上走21公里，现在想想没必要跟他们置气了。 赢家要有赢家的气度。话音刚落，那一个个主席团成员脖颈上的水绳便骤然收紧，犹如死亡的枷锁。周琦看向窗边发呆的庆诊问道， 想什么呢？ 庆诊回过神来， 我在想以后可能没时间种花了。 周琦听着山腰上的枪声，他扶了扶眼镜说道， 尿性。 那主席团的成员都还没有立刻死去，他们想要把脖子上的绳索撕去，却发现超凡者的手段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那溪水有如石质般的钢索。败者为寇，胜者为王，庆氏易主了。内部战争在庆氏所掌控的10多个壁垒内部忽然爆发，没有预兆，没有防备。此时庆氏的作战部队和士兵都以为战争是外部的战争，却没想到一夜过去之后，城头变换了大王旗，主席团被吞没了。原本被打散在各个作战序列的庆诊嫡系 要么已经将部队主官策反成功，要么则直接实行斩首计划，让军队处于混乱无主的状态。这一晚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为了庆枕的荣耀甘愿赴死。庆枕这边派出去大量的人手进行壁垒的接收工作，以及作战序列的接收工作。一条条新政令从111壁垒发出，庆枕足足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余孽的肃清与驱逐。大量庆氏主席团嫡系迫不得已跑进了荒野，可是等待他们的是寒冬与饥饿。银杏山的山腰庄园里，周琦问道： 答应我的钱呢？给钱给钱给钱。 庆枕好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写了一张支票。 哼，去庆氏银行取吧，够你用一辈子了。 周琦美滋滋地拿着支票。 你看，你就是不肯相信我。现在好了吧？罗兰被关在88壁垒，被人当作筹码，我看你怎么办。 我相信你，刚结束就要钱，我能相信你这种人？ 我虽然喜欢钱，但我找主席团一样能拿钱呢，所以我为啥收你的钱不去收主席团的钱？还不是因为咱俩关系铁啊。 我信了你的邪。 庆枕平静地坐在位置上，他之所以有担忧，怕的就是周琦临阵反戈。外人只当这是庆枕的伏笔，可庆枕自己明白，他也是捏了一把汗的。其实那天晚上他和主席团未知谁胜，把一部分赌注压在周琦身上确实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因为周琦这小子从小就太爱钱了。庆枕很明白，周琦站在他这一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钱好拿，安全。拿主席团的钱，却有可能被秋后算账。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关系。他们这群从小就认识的人，总归有些情谊。周琦说道： 那现在罗兰怎么办？要不，你再付我点钱，我去把他救出来。 庆枕抬眼看了他一眼。 不用，我自有安排。 此时一辆运兵卡车正飞速地向88壁垒驶去，杨小锦忽然说道： 到了。 任小素透过车窗朝前方看去，却见一座巍峨的壁垒坐落在荒野之上。这壁垒极大，起码比108、109、113都大得多。88壁垒的位置很特殊，北方宗室178壁垒，东方庆氏，南方李氏。早些年自由商人还能往来于壁垒的时候，这里就是很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杨氏也是因此起家的。任小素在车上已经远远地看到了88壁垒的集镇。这时候一批流民刚刚下工回家，有些人嘴里叼着烟卷，一脸满足的模样。就像颜六元所说的那样，杨氏与其他财团也没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杨小锦而已。当他们车辆驶过的时候，流民们赶紧避让开，生怕被车上的大人物寻了晦气。颜六元看到集镇时却很兴奋： 哥，要不咱们在集镇上住着算了。 任小素笑了： 哼，先进壁垒看看。 行。 前方洛新宇在越野车上给守门士兵亮了证件，那些士兵立马恭敬地拉开闸门，一路放行。这88壁垒有些奇特的地方在于，进入一道闸门之后，里面竟还有一圈围墙。杨氏竟是在88壁垒建造了瓮城，这是专门用来加筑防御工事的建筑。杨氏竟然如此看重88壁垒的防御工事。此时杨小锦说道： 罗兰原本这时候就该离开了，但庆氏那边忽然撕毁盟约，所以杨氏那些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据说庆氏已经出了大变化，庆枕被押回111壁垒之后发动兵变，庆氏的主人已经是庆枕了。 于是杨氏就更不能放罗兰离开了，这可是庆氏之主的哥哥呀，筹码之大 让杨氏的幕僚们睡着觉都要笑醒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从杨小锦的言辞中发现，他说杨氏的时候，总有一种游离在杨氏之外的割裂感。例如，杨小锦提到杨氏，说的就是杨氏那些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忽然问道， 现在前方战局怎么样？ 庆氏军队重新开赴前线了，原本战争不该这么顺利，但据说李氏的前线出现了特大间谍案，一个非常厉害的间谍把前方阵地的布防图都给泄露了，而且就连神机营的动向也是这个间谍泄露出去的。 听到这里，任小素就不吭声了，王宇池他们也都盯着自己的脚尖，生怕笑出声来。杨小锦问道， 你们怎么了？ 没事，你继续说。 嗯，杨氏在前线损失还是挺大的，三只装甲旅被打得只剩两只，杨氏要有这么个间谍策应，结果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任小素跟着感叹道， 是啊，这个间谍太厉害了。 杨小锦翻了个白眼说道， 切，夸你两句还真上天了，我知道那个人就是你，除了你也没有别人有这个能耐了。给你安排的住所就在罗兰他们隔壁，那是杨氏用来招待外宾用的住所，条件还是很好的，如果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给我说。 88壁垒里有大学吗？ 有。怎么，你们想上大学？ 任小素一直惦记着一个事情，就是让王宇池他们再深造一下，然后把外附式装甲给完善了。但现在用的外附式装甲，不管从外观还是从结构上来看都有点土鳖，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原本王宇池等人说他们可以尝试，但有些事情想象中容易，做起来却发现困难重重，所以还是需要王宇池他们再深造一下。任小素估计他们在这88壁垒里最起码也要待个几年，然后再考虑未来的计划，所以与其蹉跎时光，不如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如果当初他的纳米装甲组成的盾牌有更好的避震机制，说不定现在会是另一种结果了。听到任小素说想安排王宇池他们上大学，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就算是我也不能直接特批入学名额，但是可以安排你们参加3个月之后的考试。 也行。 王宇池问道， 班长，你不上大学吗？ 任小素顿了一下， 你们先上。 虽然他很好学，但他知道自己是块什么料，剩下3个月的时间想要突击学习根本不可能学到可以考大学的程度，除非他进入壁垒后天天做任务，然后拿着一大堆基础级学习图谱把杨小锦身上的数理化技能全部学到手。想到杨小锦身上的乱七八糟的技能，任小素觉得这个工程一定很庞大。忽然间，任小素看到壁垒路旁的金店，他寻思着这里的李氏庆氏货币是不是也贬值了，如果是的话那可以再操作一波啊。虽然花不出去，但留着以备宫殿的各种奇葩收费项目还是可以的。路上，任小素忽然听到街旁建筑内老是有呼啦啦的响声，他愣了一下， 这是啥声音？ 哦，这是打麻将呢。 这么多打麻将的？ 任小素惊了。到了杨小锦给他们准备好的住处，杨小锦便先离开了。他离开壁垒时间太久，积压了好多事情需要处理。临走时，杨小锦说道， 这个地方先委屈你们住着，我会尽快帮你们换住处。 任小素看着住处是个院子便挺满意了， 没事的，这里挺好的。 结果任小素他们刚进院子便看到罗兰的大脑袋支愣在墙上暗中观察他们， 任小素都给逗乐了。 你干嘛呢？ 罗兰发现是任小素后便惊呼， 你们也被抓来了？ 任小素平静道， 你误会了，咱们的处境不大一样。 墙后面还有人小声说道， 老板，你看到谁了？让我们也看看呗。 你们看个屁的看，扶好我。 老板，你也太扯了吧。 任小素眼角抽了一下，合着罗兰趴墙头下面还有人用身体撑着呢。不过看样子罗兰他们的心态还挺不错的。任小素问道， 你不是被软禁着吗？也没见你多沮丧啊。 罗兰魂不在意地说道， 杨氏不会把我怎么样，活着的胖子比死掉的胖子值钱，而且在111壁垒我都被软禁习惯了。 你心还挺大的。你听说了吗？庆诊已经成功夺权了，恭喜你们。 结果罗兰一听到这个差点就哭了， 完他妈犊子了，杨氏不会让老子走了。 只是一瞬间，罗兰就明白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现在是庆氏之主的哥哥呀，一座壁垒的价值都未必有他高。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罗兰心里还有点小激动，自己已经这么值钱了。 来来来，把我再抬高一点，让我去隔壁院子跟小素兄弟叙叙旧。 任小素按着罗兰的脑袋不让他过来， 你一个囚犯别乱往我们这里跑，万一连累到我们呢。 你看我这跟你称兄道弟的，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假笑的可以的， 我有钱。 直到这时候任小素才松了手， 钱不钱都无所谓，就是想邀请你们来我们这里坐坐。 说着任小素便看到罗兰笨拙地翻过院墙，要不是他在底下接着，罗兰说不定就摔到地上了。任小素好奇道， 你这还能自由进出隔壁院子，怎么不逃啊？ 你们这院子里啊，原本住的都是便衣，用来看守我的呀，也不知道早上为什么就都撤走了，所以我才趴墙上看的。但是他们撤走了可不代表就不监视我了，这整条街都是杨氏的便衣，我想走，哼，被打成筛子差不多。 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 早上的时候，有人专门过来给你们打扫了屋子。 罗兰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当他看到江无身后的女学生时，眼睛都直了。 嘿嘿，美女们，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罗兰，是现在庆氏之主的哥哥。 可这时谁也不愿意搭理他，任小素也在思考着他们现在的处境。既然整条街都处于杨氏的监视之中，为何杨小锦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是迫不得已，还是杨小锦也想把他们纳入监视范围之内？杨小锦自己知道这个事情吗？等等，难怪杨小锦临走之前会说先委屈他们在这里住一下，其实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只是他无能为力。看来暴徒与杨氏之间的嫌隙已经影响到杨小锦在杨氏之中的地位了。严六元在旁边低声说道， 一个财团的态度不会因为小锦姐姐一个人而改变，所以哥，你想好我们要面对什么了吗？ 任小素揉了揉他的脑袋笑道， 没事，等我伤好了，杨氏拦不住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去北方当土匪。听说杨氏、宗氏、178壁垒之间是三不管的地带呢。 这一点任小素倒是没说错，就连许贤楚北上178壁垒的路上就碰到过想要袭击他的土匪，那些土匪是宗氏早些年还能自由贸易的时候故意养的一些歹徒，有些土匪甚至还是宗氏正规军假扮的，就为了劫掠货物。可这些年来宗室已经养匪为患了，好多土匪渐渐脱离了他们的控制，在三不管地带里活得逍遥又自在。任小素寻思着，这种没有规则的地方也挺好啊，以自己的实力应该是可以立足的，所以这几天先在壁垒里养伤，观察观察情况，等发现88壁垒确实不是个好归宿之后， 大不了他们就去北边占山为王好了。然而就在此时，外面敲门声响起，王富贵走去开门，愕然发现是一堆人拎着食材在门外等候。门口一名中年人笑着说道： 你好你好，我奉上面的命令给各位送吃的来了。 罗兰倒吸一口冷气，待遇差距这么大的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那个过来送东西的中年人给任小素打过招呼后，放下食材就准备离开了。罗兰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半天： 你给我站住，我庆氏之主的哥哥没有牌面吗？凭什么不给我们送吃的了？我是庆家的哥哥。 结果那中年人连理都没理他。罗兰见人走了便不再嚷嚷，他仔细看了一下对方送过来的食材。 哎呦，都是用来配火锅的呀。牛肉都腌制好了，毛肚都拿冰垫着，还有锅底儿。 任小素等人相视一眼，他们以前也吃过火锅，但没怎么吃过荤菜。刘明的火锅都是九宫格子，这九宫格可不是为了分开煮菜，而是大家都没钱，所以九个人凑一个锅子吃，一人一个格子，谁也不占谁便宜。不过那个时候格子并不是死的，是用竹片隔开的，所以老有人喜欢从锅底偷别人的菜吃。不管门外有没有便衣，新到了一个地方，人家又给送来了食材，大家也得好好歇歇脚了。正如任小素所说，他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等任小素养病，而不是闹什么幺蛾子。院子里摆起了好几张桌子，三进的院子格外宽敞一些，别说住30个人了，就是住100个人睡通铺也能住得下。等火锅煮沸了，罗兰一边动筷子一边说道： 是杨小锦把你们弄来88壁垒的吗？怎么不去庆氏地盘找我弟呢？ 去庆氏干嘛？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你们庆氏正动乱呢，我去了说不定也要被连累。 那也比这时候来杨氏强啊，尤其是跟暴徒在一起。 怎么说？ 任小素疑惑了。 暴徒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杨氏了，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 如今主战派掌权，暴徒早就被边缘化了，而且暴徒一直游离在家族之外，成为独立的势力，也让杨氏主义团非常烦躁，所以就分道扬镳了呗。要说暴徒也厉害，整个杨氏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这也只有超凡者群体可以做到了。 暴徒要摧毁你们的核实验基地，你还夸他们厉害？ 不矛盾，我这是实话实说，没必要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啊。而且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的基地，谁也别想找。 行吧。 任小素这才知道，其实暴徒在杨氏内部并不受待见。 对了，你准备怎么离开杨氏呢？他们恐怕不会让你离开吧？ 罗兰忽然岔开了话题。 哎，来来来，吃毛肚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哎，这毛肚可有讲究。哎，我教你们入汤之后。 结果这时任小素紧紧地握住了罗兰的手腕。 不用教了，你都教我半盘毛肚了，我们自己来。 此时88壁垒的北方，那是整个壁垒的富人区，整个富人区绿草茵茵，犹如一片庄园。一处占地3210平的别墅内，餐厅正有仆人忙忙碌碌地进出着。餐厅墙上悬挂着2柄钢刀，刀柄上镶嵌有宝石，看起来便价值不菲。但这制作精良的冷兵器，在如今热武器横行的时代里已沦为摆设，只有仆人擦拭的时候才会有人触碰它们。刀柄上还有徽章，是杨氏独有的青阳。据说杨氏财团的创始人最早的时候快要在荒野上饿死了，可是快要饿死的时候，一头羊走到他面前跪下，甘愿成为他的食物。这要任小素听了这故事，估计当场就要开杠了。 仆人们将一样样的菜色端到了桌面上，而长长的桌上却只有三个人，杨小姐还有一对中年夫妇。中年人卷起白色衬衣的袖子说道， 小姐啊，听说你带了一些流民回来。 杨小姐沉默了一下， 是的，三叔。 和流民交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杨小锦的三叔拿起筷子来， 一个人朋友的层次决定了这个人的层次，放你出去啊，是因为放心你，让你去外面见见世面，不要把心玩野了，也不要和你姑姑学那些坏毛病。 杨小锦平静说道， 他们不一样。 杨氏如今主席团的话事人年事已高，所有财团事务有一半交给了杨小锦的三叔杨玉安。杨小锦对面的妇女说道， 你三叔也是为了你好，就算你父母还在的话也会这么说的。刘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会什么礼仪，坐在一起吃饭都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所以还是不要和他们交往过密的好。你要觉得想帮助他们，那就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好了。 对方说给刘明帮助的时候，神态就像是一种施舍。在杨小姐看来，她总觉得三叔杨玉安和三婶孟蓉的眼光还停留在普通人的层面上。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个少年所展现出的品质与力量早就超越了大部分超凡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杨小锦放下筷子， 我吃饱了， 还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如今前线战事恐怕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庆氏。庆镇是个枭雄，他能成功夺权对我们杨氏来说并非什么好事情。暴徒找到庆氏的实验基地了吗？ 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不会动用这种级别的武器。 那也要防一手， 杨玉安说道。现在杨氏对暴徒的活动还是有一定支持的，事实上之前他愿意让杨小锦出去，也是希望暴徒可以找到庆氏的实验基地，这样才能摧毁他们扩张的最后一个不稳定因素。却听杨玉安继续说道， 未来和庆氏将会有漫长的冲突，所以我们也要多做打算，赶在庆氏之前让北方的宗室也成为我们的盟友。一方面是稳固后方，另一方面则是形成合力，对庆氏直接形成压力。不是只有他庆枕才会合纵连横，我们杨氏也会。 杨小锦看向杨玉安， 三叔，你想说什么？ 宗室过几天会来人，你接待他们一下。 宗室在北方一直偏安一隅，北方土地贫瘠且自然灾害极多，所以综合实力上一直不如杨氏和庆氏，也从来没敢找过南方财团的大麻烦。但大动作没有，小动作却不断，例如杨匪之事就是宗室搞出来的。杨玉安对宗室的评价就是有野心却没有支撑野心的实力，这也是宗室一直打178壁垒主意渗透的原因。178壁垒的那群沙坯如果南下，杨氏和庆氏都要头疼。宗室曾想趁着张景林离开的日子里对178壁垒完成和平演变，但他们小看了178壁垒那群沙坯的信念。当张景林回到178壁垒的那一刻，宗室这十多年间所做的计划全部灰飞烟灭。这时候所有人才意识到178壁垒依然姓张。如果杨玉安知道任小素和张景林的交情，恐怕会立刻把任小素奉为上宾，那是西北边陲最恐怖的力量，是恶劣环境与生死信念造就的铁血战士。别说杨玉安不知道了，就连任小素其实都不知道张景林具体是干嘛的，也从没想过要依靠张景林干什么，连介绍信他都给了许贤楚。此时杨玉安说道， 那宗室来的年轻人啊，叫做宗城，负责宗室的防务，非常年轻有为，小小年纪啊便得到重用。 我们老了，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听说178壁垒最近还出现了一个叫做许贤楚的年轻将领，非常受张景林器重。我听这名字有些熟悉啊，是你们打过交道的那个许贤楚吗？你跟他熟吗？ 杨小锦愣了一下，他跟许贤楚不是太熟，倒是任小素跟许贤楚关系非常好来着。这时候杨小锦忽然觉得有点好笑，怎么178壁垒现在有名的人物，张景林、许贤楚之类的，都跟任小素有很深的交情。不知道为啥，想到这里的时候，杨小锦忽然觉得178壁垒也显得亲切了一些。 不算太熟，同行过，但没什么交情。 嗯，也算是朋友了。未来你可以多和178壁垒打打交道，说得178壁垒助力啊，庆枕也要退避三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杨小锦没说话，178壁垒本就不愿意和内地财团打交道，那群人血腥味太重，如果真要和178打交道，那恐怕还得任小素出面才行了。忽然间，杨玉安继续说道， 那宗成和你年纪差不多大，而且听说他也是个超凡者，正好。 这正好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杨小锦忽然皱起眉头，三婶孟蓉见状立马说道， 你可不要在路上狙击他，上次你…… 杨小锦藏在鸭舌帽阴影下的纤细眉毛微微挑动， 行，我知道了。 杨小锦再到任小素他们住所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严六元听到敲门声就说肯定是小锦姐姐来了，结果还真是。任小素正蹲在地上刷牙呢，他吐出一口沫子笑道， 还这么早啊？ 杨小锦开门见山说道， 王宇池他们恐怕没法参加考试了。 昨天下午他便去联系过相关部门，结果这事儿就传到了他三叔的耳朵里，立马就停了这件事情。 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你们不是壁垒里的人，而大学里面如今进行的都是机密研究，所以你们不能参与。 简单来说，他们不是杨氏的人，杨氏也不打算让他们成为自己人。因为杨玉安看不上刘民，打心底里就不觉得刘民能有什么用。不过任小素也没纠结这个事情，他又问道， 那六元和大龙呢？他们俩才上初中。 严六元立刻站了出来， 我也不是壁垒人。 他们俩可以去上学，学籍都办好了。 严六元和王大龙两人都快哭了， 我俩真不是壁垒人，我们是流民，流民不配上学。 行了啊你俩。 任小素好笑地看着他们， 就是去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弄得好像让你们去蹲牢房一样，别哭丧着脸了。 不过王宇池他们虽然没法参加高考，但我这边给你们办了借阅证，杨氏在壁垒中心建的有图书馆，你们可以到那里借阅资料。 王宇池愣了一下， 可以吗？ 嗯，可以。 如今文明延续中，很多人丢弃了知识，但还有一些人在努力填补那丢失的一些空白。人类的科技从不曾断绝，但这说的是整体科技，终究还是有一部分遗失在了时间沧海之中，以至于如今科技的发展方向和灾变之前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这不是取决于人类有什么需求，而是取决于留下的东西是什么，以及身边的资源适合发展什么。有人曾找到灾变前文明的研究室，里面的资料被拿到中原某座壁垒进行拍卖，拍出了难以置信的天价。而文明如何传承，靠的就是纸笔相传的文字与符号。各财团虽设有图书馆，但进去也需要一定的身份才行。以前王宇池他们在壁垒里上学时是进不去图书馆的，不够资格。想来 杨小锦给他们办到借阅证也花了不小的功夫。任小苏乐了， 行，那我们去图书馆自习也不错，多谢了。 杨小锦看向任小苏， 还有什么需求吗？ 任小素仔细想了想， 这壁垒里有没有教格斗的老师？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这个。 以前任小素在荒野上争勇斗狠，靠的基本都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本能，不管发力还是弱点打击，全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经验，所以他的格斗技能一直在中级，靠的就是一股子狠劲儿。杨小锦想了想， 我来想办法。 颜六元在旁边忽然发现，似乎只要是任小素的要求，杨小锦都不太会拒绝。他知道任小素救过杨小锦的命，这样想想好像也能说得通。忽然间杨小锦说道， 有个事儿。 什么事？ 过段时间北方的宗室可能要来人，你陪我一起招待他们吧。 好。 任小素的生活忽然一下子宁静了起来，每天早晨吃完饭就开始带着王宇池他们练体能，硬生生把王宇池他们差点练吐才堪堪停下来。他们锻炼的时候，罗兰就趴在墙上指导， 你们这么练也太猛了，一点也不系统不科学。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来，罗兰以前还是个带兵的好手，肯定精通这个。他看向罗兰说道， 你也别光嘴上说，你说我这个方法不科学，那你的科学？ 罗兰的小眼睛都透着精明。 你别用激将法，想让我带他们训练没门儿。 任小素坚定地说道， 我们的食物分给你。 你又这么好？ 罗兰不太相信，双方的伙食差距早就显现出来了。杨氏给罗兰他们配的食物都是馒头、白菜、咸菜，给任小素他们配的竟是大鱼大肉。任小素的生活条件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天天都有鸡腿吃，就没断过。那鸡腿和红烧肉摆桌子上，香味隔着墙都能飘过去，隔壁的罗兰都快馋哭了。任小素说道， 你负责给他们制定锻炼计划，监督他们锻炼，每天吃饭的时候你们可以过来一起吃。 隔壁加上罗兰也就四个人，罗胖子来这里是当谈判代表的，也没法带太多人，所以任小素计算了一下，他感觉分给这四个人一些食物问题不大。罗兰搓着手笑道， 那倒不好意思呀，我也不是为了吃你们的饭啊，我庆师之主的哥哥还缺那点饭吗？啊，我就是看你们指定的训练计划不科学，所以想帮帮你。 你说的对。 任小素才没空跟他纠缠着嘴上的便宜。 不过有点好奇啊，你训练他们是为了什么呀？ 罗兰有点好奇。 你又没打算让他们去参军，就这么训练出来的体能也不好使吧，没成整建制的规模，个体的力量根本无法跟超凡者抗衡啊。 任小素没理他，他总不能说是为了以后让王宇池等人接纳更多的纳米机器人吧。确实，如果只是训练却没有纳米机器人的话，那王宇池等人训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可任小素他们训练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操控纳米机器人，起码得把延迟缩短到 0.1 秒以内才行，这样才能形成有效战力。若是身边有八个纳米战士成为助力，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还不止八个。若是颜六元、李清正他们呢？眼瞅着女学生们都开始自发锻炼了。原本任小素是不打算让女学生们参加战斗的，但女学生们经过那么多磨难之后也成长了许多。至于纳米机器人从哪儿来，那就得任小素想办法了。这不是杨氏也在制造纳米机器人吗？既然宫殿能给李氏的刷机，那肯定也能刷杨氏的。彻底解放出来的任小素每天从早上便钻进图书馆里。一开始任小素到图书馆门口的时候，竟然发现图书馆没开门，等到早上十点 才见到一个大叔顶着鸡窝头姗姗来迟。那大叔看到等在门口的任小素，便是一愣。 你来看书？ 对。 任小素点点头。 这牌子上面挂的开门时间不是早上8:30吗？ 哦，平常都是下午才会来人，而且人还非常少，所以我晚来一会儿也没事。这样，你以后要是来得早，就提前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开门。 说着，大叔便给任小素写了一串电话号码，是他家里座机的。任小素忽然有点疑惑，这怎么跟王宇池说的不太一样啊？就这图书馆的防卫力量，谁来看书都行啊，还要什么借阅证啊？而大叔此时想着，这又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谁家小孩，放寒假了，忽然立誓要好好读书，争当做一个对壁垒有用的栋梁之才。等过几天，这小孩的热情就消退了吧。他邻居孩子就这样，放假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大堆学习计划，计划若是成功，那这孩子一定能学成一代学术大牛，为人类的进步添砖加瓦。但计划终归只是计划呀。原本图书馆刚建立的时候，杨氏甚至派士兵在一旁守卫，这是要防止有人抢书偷书。可后来他们发现，这壁垒里的居民高中毕业后竟是连书都不看了，反倒是壁垒里有小明星出新歌的时候，发布会门口人山人海。所以慢慢的就剩下一个大叔在这里看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到第二天，任小素为了防止昨天的状况发生，一早醒来7点就给大叔打了电话，让对方给开下门。到了第三天还是如此，直到第10天的时候，大叔琢磨着有点不对劲了。他早上开门之后拉住任小素： 哎，你等等。 任小素愣了一下： 怎么了？ 大叔顶着通宵打麻将的黑眼圈，嘬着牙花子说道： 你这是天天都来啊，不休息吗？ 看书又不累，有什么好休息的？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安玉前好不容易攒了点钱才买到这个公职，就是听说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轻松，不用起早贪黑，结果你这一来，我都感觉自己回到了10年前了似的。 任小素愣愣地看着安玉前： 那怎么办？ 你看啊，你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早饭？ 安玉前黑着脸说道。任小素仔细打量着安玉前： 你不会是穷到没钱吃早饭了吧？ 你这小孩竟然说我没钱吃早饭，结果还真让你说对了。 啪的一声，任小素往安玉前手里拍了10块钱。 去吃早饭吧，我就不去了，我还赶着看书呢。 王宇池他们是每天下午才来图书馆的，从下午1点学习到晚上6点钟。这里的图书馆书籍不能外借，所以只能在这里看。任小素觉得自己本来就比王宇池他们学得上，那怎么也得花双倍时间去努力补回来才行。等安玉前吃完早饭抹着嘴回到图书馆时，他刻意去看了任小素一眼。只见偌大的图书馆里，只有任小素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前，图书馆里也只有他翻书的声音。上午的时候，任小素就在图书馆里看书，而安玉前则坐在图书馆的门口，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如果阳光从门外照射到安玉前脸上，安玉前还会在脸上扣本书来遮挡光线。每天早上任小素来的时候，都会自觉给安玉前拍10块钱，而安玉前也不用任小素打电话催了，每天早晨8:30固定打着哈欠等在门口。渐渐的，安玉前觉得老这样很难受啊， 他以前都是通宵打麻将，然后上午在家好好睡一觉。结果那个叫任小素的来了以后，他竟是只能在图书馆里靠椅子上睡觉了。靠椅子上，能有在床上睡舒服吗？趁着图书馆里没人，安玉前专门观察了一下任小素在看什么书，结果他差点笑死，竟然是高一数学、物理、化学课本。任小素坚持了这么多天来图书馆，也终究是让安玉前稍微刮目相看了一下。安玉前心说，这图书馆终于来了个好学的，结果看的却是高一课本。看任小素的年纪，怎么也得上高三了吧，合着是个从零开始补习的差生啊。安玉前掰着指头算了一下，距离高考就剩仨月了，现在补习高一来得及吗？任凭安玉前在身边溜达，任小素连抬头看他的动作都没有。安玉前忍不住了， 你现在补课有点晚了吧，离高考可就三个月了。 任小素抬起头看他， 我不参加高考。 安玉前惊了， 不参加高考？那你学什么高一数理化呀？毕业了不就去工厂了吗？学这玩意儿有啥用？ 知识都有用啊，学到的知识都是自己的。 安玉前耸耸肩膀转身走了。 别忘了每天的早饭钱就行，要不是你，我根本就不吃早饭，这花销是因为你才多出来的。 知道了。 然而安玉前忽然发现，除了任小素以外，竟还是有一批学生忽然雷打不动的下午来看书了。男同学女同学加起来得有二十多个人，而且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下午，连续好几天了。要知道以往的下午虽然也有人来看书，但不会这么频繁和稳定，而且数量这么整齐。这群学生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坐在了任小素旁边。安玉前下午睡醒后凑过去一看，发现王宇池等人看的都是机械制造相关书籍，早就超出了高中的大纲。临图书馆关门的时候，王宇池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班长，该关门了，回家吧。 安玉前当场就愣住了，这个天天给他早饭钱的少年竟然还是这群学生的班长。普通学生学习超纲的东西，班长自学高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任小素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你们先回，我再看会儿。 喂， 安玉前坐不住了， 我该下班了知道吗？ 给你五十。 任小素头都不抬地说道。安玉前不乐意了， 那也不行，我该去打麻将了，今晚说不定我就能翻本了。 任小素不声不响地把书放回书架上，转身就走。第二天早上，任小素见到安玉前的第一句话就是， 翻本了吗？ 安玉前牙疼了， 你这小孩嘴怎么这么碎呢？这是你该问的事情？ 那就是赔了。 任小素拍给安玉前十块钱， 吃早饭去吧。 安玉前手里握着十块钱，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下午等王宇池他们再来的时候，安玉前忽然坐到了对面，任小素诧异地抬头看他， 有事？ 你们是在主补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吧？但你们看的书不对。 任小素皱眉，他瞅了一眼王宇池等人手里的书。 那该怎么看？ 没有老师教导，他们只能是抱着石头过河一般向前摸索，进度极慢。江吴虽然是老师，但江吴是语文老师。 哼，五百块钱，我告诉你们该看什么。 安玉前话音刚落，任小素便扔了五百块钱过去。王宇池在旁边小声道， 班长，我怎么感觉他是个骗子啊？ 任小素摇摇头， 骗子不会连早饭钱都没有。 安玉前差点就破口大骂了，这是在暗讽他连做骗子都不够格呀。 像系统的学机械， 就不要还没学会走呢就想学别人跑。你得先学好数学和物理。 任小苏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听着，而王宇池等人已经翻开了本子，准备做笔记了。 我建议啊，你们先看看陈继修写的数学分析当作入门，然后线性代数是必须学的，这个你们在高中课程里学的根本不够。普物就不要看了。 安玉前扔到桌上一本书， 看看这个费恩曼讲义就行。十分析，哎，算了，这个先不用看。至于数学物理方法，就看汪德新的。所有人讲的基本都是十变函数、特殊函数、数理方程之类的东西，没什么太大区别。热统你也要看吧。 安玉前滔滔不绝地说了半个小时，任小苏感觉这一套学下来怎么也得好几年了。结果安玉前这时候咂巴咂巴嘴才说道， 哎，这还只是刚入门呢，想真正涉及到精深的机械制造你们还差得远呢。 任小苏明白了，合着这货是来逞口舌之快的。不过任小苏也忽然意识到，这安玉前不是一般人啊，就算是骗子恐怕也不会为了赚500块钱而背这么多东西，关键是也没人能教他背啊。任小苏看着安玉前说道， 你来给他们上课，我付你一节课500。 安玉前眼睛一亮，结果却马上矜持起来，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400。 喂，怎么还越来越少了？ 300。 哎，我教我教教。500，一分钱都不能少。 任小素这才笑了起来， 教得不好的话我可不付钱。 我能教不好？ 安玉前眼睛瞪大了， 我安玉前，哎，算了，跟你说了也不懂。 只是这安玉前忽然觉得面前这少年恐怕比自己想象中的还复杂呀，寻常学生谁会为了上一节课就掏500块钱。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